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孚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240集。种熊。沈德川是外男，不能直接拜见陆羽之，便在亭中设立屏风相隔。他每经得知陆羽之是借道，便筹备了小宴为陆羽之接风洗尘，席间有周贵的夫人作陪。周夫人最知情趣，与陆羽之私话时把沈德川夸了又夸，捡了几件事说给陆羽之听。陆羽之原本对沈氏的印象都停留在沈卫身上，是萧迟也连夜寄信把沈德川的好连说了三大夜，最终含蓄地表示了一下自己在交战地被老爹揍了一顿，还降了职。他隐去了屠达龙旗受险的事情，只说自己受了伤，让陆羽之心疼不已，不想再对此事加以责备。陆羽之只暂住一夜，明日还要继续南下查州。他在离席时特地把沈德川唤入堂内，越看越好看，也越看越满意。想起萧迟也提过他的身世，还想起从丁桃那里听到的事情，不禁对沈泽川格外怜爱。沈泽川觉得世子妃看他宛如看着只兔子，要多温柔就有多温柔，仿佛再凶一些就能让他受惊。 沈同知， 陆羽之柔声说， 此次叨扰让你辛苦了，未做酬谢，有件礼物还望你能够收下。 说罢不等沈德川答话，就让侍女把东西捧了过去。东西倒不是什么稀罕物，是盛在匣子里的绸缎，东西不贵重，沈德川客套之后也不便推辞。但是他接过手便觉得这匣子沉甸甸的。待沈德川回了庭院，掀开一看，底下垫着金玉手镯，都是镶嵌讲究制作精细的传家宝贝。费生站在后边偷瞄，心想这不就是传给儿媳妇的物件吗？但是他敢想不敢说，默默飘开了目光，留沈泽川一个人纳闷地站在原地。翌日陆羽之离开慈州，沈泽川让费生带着锦衣卫随行，吩咐费生把陆羽之送到启东境内。昨日没有谈妥的公事还要继续再谈，书斋开着窗子，大伙儿又坐到了各自的位置上。周贵把纸张呈到桌面上， 这是昨晚的新闻书，还请同知过目。原本把良籍百姓和无籍流民分开了，增加了刑罚力度，但今早与袁卓详谈时，他提议还是把两者合一，不要分治。 把告示张贴出去，陆籍的事情就迎刃而解了。 姚文玉咳了几声， 再分治就不合适了，会引起新陆籍册的百姓不满，衙门执行时也不好分辨新旧。 沈德川看了颔首说， 到时候若是有人浑水摸鱼也是隐患，既然此事敲定了，年底以前就剩丈量田地的问题。慈州现在的田地总部还是永仪年间丈量出来的，太老旧了。 慈州连着三年开垦荒地，实际亩数扩增了不少，早在去年就该重新丈量，但当时人手不足，又被雷长明逼得紧，所以拖到了现在。 周贵算着时间， 这事儿得赶在年底前办完，否则雪疫后难免出现误差。 慈州如今衙役捕快很多，但是能干的胥吏少得可怜，幕僚们大多是参酌公务，不负责文书誊抄的事情，更别提让他们下地去丈量田地。衙门缺人，沈泽川也缺人。 分级以后就地筛选，不论是慈州本地人还是单程过来的，只要识字就记录在档，留作备用。 沈泽川说到这里环顾幕僚， 若是过去有人犯了什么事，他不说我们也查不出来，为此一定要谨慎筛查。这件事也算门生意，难免会有人在这上面钻营，但我知道各位先生都是品性高洁的人，分得清奸佞贤德，不会在这里头搅是非。 他把话说得这么明白，谁还不懂呢？ 原本坐着抽烟的幕僚们呼啦啦都站了起来，其中几个神色讪讪，不敢再嬉笑。幕僚都是周贵的座上宾，能够出入府门大多称先生，由周贵养。他们能够赚取闲钱的手段只有两种，一是字画字帖，二是赴当地乡绅耆老的宴席，能得到主家的赏金。可是如今流民涌入慈州，他们负责录籍及审理虚吏两件事，肯定会有人想要走后门，暗地里进行打点。高仲雄就是其中的倒霉蛋。高仲雄的经历说起来十分坎坷，他由渝州择入太学，自诩是齐惠莲的同乡，因为小有才学，曾经在去读学生里算是领头人物，也写过文章想要与姚文宇一争高下。一年前西红轩煽动太学风波，高仲雄就是跪在最前方怒骂潘如贵挤雷国贼的学生，为此被锦衣卫拘传进了诏狱，断了前程。他一气之下掉头投入了韩进帐下，成为了韩进的幕僚。就是他的提议把韩进送给了禁军，让韩进被关在慈州牢里，至今还在抠着墙皮等韩城救自己。高仲雄在韩进被俘以后不敢回曲都，害怕韩城追究，便托了在丹城的舅舅的关系留在丹城，做了潘毅的幕僚。最初潘毅有意重用他，可他的许多提策都是纸上谈兵，潘毅就逐渐冷制了他。他在潘府里被下人欺辱，不得已就住回了舅舅家。谁料屋漏偏逢连夜雨，舅舅酗酒跌死了。高仲雄肩不能扛，手不能提，家里的舅娘嫌他无用，寻了个借口要打发他回渝州。高仲雄自觉无颜归家见乡亲父老，就想靠卖字画租赁几亩薄田，学人做个隐于朝市安贫乐道的散心。哪知他攒够了银钱也买了田，还没有下几次地，田就被废石庄子上的恶霸给强占了。高仲雄去衙门告状，当夜就被人给堵在巷子里痛打了一顿，连他的屋子也抢了。他身无分文，沦落街头，想回渝州又没盘缠，无奈之下只能随着流民一起逃出丹城，想到慈州碰碰运气。高仲雄拘谨地站在门外看人出来，赶忙喊道： 徐老爹，衙门的事情有消息了吗？ 想他一介去都风流人物，如今跟人讲话都要矮半头，既想讨好对方，又碍于面子不敢做得太过，站在原地反倒是个死不像。那姓徐的衙役挥着水火棍把高仲雄赶到一边，回头看不见衙门内了，才低声责怪道： 你跑这儿来干什么？ 高仲雄被训得抬不起头，他捏着袖子重新抬起头时勉强笑道： 啊，是才路过前头的酒铺子，给您老盛了些过来解解渴，您喝。 他双手把酒奉上，看对方神色稍缓，才说： 我到慈州也有几日了，上回跟您提的那事儿。 那是啊。 徐衙役喝了酒抹了嘴就不认账： 就是在衙门谋个差事。 高仲雄没有抬手抹掉脸上的唾沫星子： 啊，托您老帮帮忙，给各位先生递个话，就说我从前是去都的学生，受过督察院岑。 哦，这事儿啊好办呢。 徐衙役凑近： 你准备上三两银子，我替你给各位先生买几包烟草，你就能过了。 高仲雄怔了片刻，面上的神情悲喜交加： 都给您老了，没钱了。 徐衙役当即变脸：这老头说， 没银子怎么办事儿？先生们都是吃素的，人家也认真金白银，要不是我可怜你肯在其中替你周旋，这些银子哪够啊？啊，哪够？ 高仲雄连忙拽着徐衙役的胳膊： 先后已经给了七两银子，总得有点消息。 你想走后门又舍不得银子啊？ 徐衙役把酒葫芦扔到高仲雄怀里，伸着颈冲他呸了一口，轻蔑地说： 撒尿屙屎还要解裤腰带呢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